真倒霉吧。 哎，要说呀，啊，你们几位那倒霉可没我脑子大呀。 你是怎么回事？ 倒霉的事儿啊， 现在有一帮人是专门是造谣生事，吃饱了撑的 啊， 造谣都造到我头上来了， 造到你头上来了。 他说我爱人 啊，你爱人什么？ 说我爱人，说我爱人对我是一不忠二不义，傍大款当小蜜，给日本老头当小蜜去了。 嗨，这可太难听了， 这是诽谤啊！ 告 他， 告！不是，这没告可就已经满城风雨了 啊！ 要是告的话，那还不得家喻户晓啊？ 哎， 对， 认倒霉了， 完了，认倒霉了。他说他的 啊， 咱们还不往心里去， 告。我这么说你假装没听见。 我没听见。 没听见。 对。 可实际上你都听见了。 对啊。 啊。听见了。 啊我是听见了。 听见了怎么办？ 听见了我也不理会儿。 哦。 我就当是说你老婆的。 哎呀。这可没你这么说话。 谁让你说我？ 哎 你说我是咱们。 哎倒霉相。 倒霉相。 嗯。咱们自己 嗯 这是开玩笑。千万别起内讧。 对。 这都是好。武艺 啊，对对对 对，爱人嘛 啊， 应该尊重， 是 是不是？爱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哎，这话太对了， 是不是啊？ 我爱人呐，就喜欢美 啊。我老伴儿， 嗯， 就爱俏。 好，我媳妇是又爱美又爱俏。 哦， 为了给我太太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我特意买了一个最时髦的美容化妆品。就拿这美神一号来说吧， 啊，这个干什么的吗？您说， 往眼珠里滴水 啊？ 哦，眼药水。 对，往眼珠里这么一滴呀， 这 个眼珠立刻变大， 黄， 变青， 是， 变黑 啊， 变颜色， 还能变颜色？ 对， 是吧？ 黑眼珠点完了，唰 啊， 变蓝了。 哎呦，那咱中国人弄俩蓝眼珠好看吗？ 就说是 大哥 啊， 要全变成蓝的就漂亮了。 那您这结果 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这成波斯猫了这个。 哎呀， 该有他钱。 对， 搞什么呀？ 啊， 嗯。倒霉倒认倒霉认倒霉， 你瞧 认倒霉 认了， 是得认倒霉。 怎么样？ 你看我爱人 啊， 用的是美神二号， 这是干什么用的？ 洗发精 哦，染发用的 哦。 对，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怎么说的？ 用这个美神二号 啊， 洗发染发，可获得满头的金发。 哎呦， 是吧？ 那你爱人是金发女郎啊， 他就羡慕这个金发女郎啊。 啊， 买回来这二号啊，彻彻底底把这头洗了两遍。 嗯， 洗完了您一看呐， 一头金发， 满头的绿毛啊。 对 啊，成妖精了。 你们二位的夫人倒霉都不如我老伴儿邪乎。 您这怎么回事？ 他用的是美神三号。 三号是 管什么用？ 生发灵。 长头发， 长头发， 长头发。 我老伴儿是季节性脱发， 哦， 每到夏天那脑袋就跟陈佩斯似的， 哦，一根头发没有。 哎，他这三号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怎么说的？ 抹上它以后，那头发蹭蹭往外长，就好像庄稼施了肥似的。 什么比喻 啊？结果我拿回来以后，我老伴儿一下抹上半瓶，第二天早晨我一看， 头发长出来了， 哎，胡子长出来了， 胡子。 长胡子了！ 哎呦，早晨起来一睁眼，吓我一跳啊！ 是， 咦，我身边怎么睡一老头啊？ 认倒霉。 要说你几门夫人倒的霉，可没我夫人倒的大。 那有什么特殊的吗？ 几号？ 四号。 哦， 这四号是 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什么意思？ 四号乃强力针剂，专治女性身材单薄者，打一针身材变丰满，打三针。胸围可以达到甲级模特的标准。 哎呦， 有那么大作用吗？ 我爱人是连打了六针， 效果怎么样？ 明显呢。 好， 就是误差较大。 哪儿误差了？ 他呀 啊， 原来不是强化胸围的吗？ 对呀。 结果呢，打完针以后前胸纹丝没动 啊， 后脊得鼓起一大包来。 嗨，到他去吧。 什么呀？ 啊， 这不还时髦呢吗？ 对呀，刘乐贵了。 天地之间有杆秤，拿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一儿一儿哟。

作为一个如愿以偿的年轻人，高志航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飞行事业。1928年3月，高志航奉命飞赴满洲里执行任务，巧遇了俄罗斯17岁的美女格丽亚。关于这段邂逅，有两个版本。大女儿高丽良说，从白俄流亡到东北的格丽亚只会说俄语和法语，说了半天商店里的店员也不明白。就在这时候，说得一口流利法语的高志航上前解了围，法语成就了一段浪漫的跨国婚姻。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1932年到1945年，中国空军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他们以弱对强，以少胜多，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这期间，中苏美等国空军并肩抗战，上万名官兵血洒长空，无一人投降。讲述对日空战中的热血往事，铭记鲜为人知的长空英雄。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关于高志航和俄罗斯17岁的美女格丽亚的姻缘邂逅，有两个版本。大女儿高丽良说，从白俄流亡到东北的格丽亚只会说俄语和法语，说了半天商店里的店员也不明白。就在这时候，能够说得一口流利法语的高志航上前替他解了围，法语成就了一段浪漫的跨国婚恋。另有一说，高志航驾车从机场到满洲里市区办事，遇到格丽亚要搭车。在闲聊中，高志航知道格丽亚的祖先是帝俄的贵族，大革命以后他们全家逃亡到了满洲里，他父亲卖古董，格丽亚搭车去找父亲的朋友学习护理。自从见过格丽亚一面之后，高志航就再也放不下了，那种心动的感觉从来没有过。闭上眼睛就是格丽亚那青春靓丽优雅姣好的面容和亭亭玉立的身影。高志航懊悔自己犯了一个最为愚蠢的错误，咋就没有问问姑娘住在哪里呢？其实贵族小姐格丽亚崇尚力量、勇敢、侠义，对高志航这个鼻梁挺拔、容貌清俊、气宇轩昂、年轻朝气的中国飞行员也印象深刻，甚至很冲动地要去机场找他梦中的白马王子。眼看就要返回沈阳了，高志航又开车来到他与格丽亚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真的是心有灵犀呀，格丽亚就在那里等着他呢。高志航停下车冲过来，一下子把格丽亚抱住了，生怕格丽亚会跑掉。这对青年男女的跨国婚恋之火熊熊燃烧了。高志航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庭的儿子，而格丽亚从小信奉基督教，按照教规他们是不可以结婚的，但是爱情使他们义无反顾，毫不踌躇，什么国度、种族、血统、肤色、信仰、门第 都被这爱恋之火烧得无影无踪。在姨妈的帮助下，高志航与格丽亚结为夫妻，住在沈阳大东路，开始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消息传到了通化，父母表示强烈不满。高志航带着媳妇赶回家请罪，父母不让他们进门。高志航和格丽亚赶忙在门前的雪地上跪下。父亲说，婚姻大事怎么也得跟父母商量呀，不能这么胡整。母亲说，一个黄毛丫头，瓦脸抠眼儿的，有啥好看的。父亲见这个洋媳妇也有了身孕，火气就消了大半。起来吧，别老跪着了，身子不空也是好事。本来满心盼着能给高家生个男孩，结果1929年7月8号大女儿高丽良诞生，接着1930年11月29日次女高友良降生。在高丽良小时候的印象里，奶奶似乎总是在说妈妈的坏话，什么你妈只要和你爸爸在一起，那就有说不完的话，他俩说的都是驴子话，叽里哇啦的，我们都听不懂。还有啊，他们俩上街非得搂着，高兴了就亲嘴儿，当着那么多人也不害臊。你妈要买什么东西，你爸摇头，你妈就亲他一口，你爸呢就赶紧给他买了。有时候你爸飞到咱们家的天上，绕着小院飞，你妈呢就在院子里扯起一件不管是衣服还是床单子，望着天空疯跑，嘴里喊着志航志航。你爸呢也在天上摇晃着飞机翅膀。下班的时候，只要你妈一听见你爸骑的那个电驴子的突突声，不管手里干着什么活，就是抱着孩子也往床上那么一扔，就往外跑，抱住你爸又亲又啃。有时候你爸爸抱着你妈就进屋了，哎呦，真是不要脸呐。高丽良还听家里人说，妈妈格丽亚嫁到高家也是不容易的，她一直吃不惯东北的高粱米薏米面，爸爸就先拿出一部分工资去给他买面包和奶油，剩下的才交给父母养活一大家子人。每次外出执行任务回来，爸爸的背包里总会塞满了面包和香肠，因为那是给老婆开的小灶。妈妈也知道爸爸的难处，就尽量适应着吃高粱米，她也像个中国儿媳妇那样担起了一家子人的家务活，就是家里的一台活洗衣机，哪怕是冰天雪地也是洗个没完没了的。妈妈那白皙纤细的双手冻得又红又肿，也没有半句怨言。因为妈妈长得高挑又苗条，自从嫁给高志航，妈妈就再也没有穿过高跟鞋。格丽亚深深爱着她的这个中国男人，她觉得高志航比俄罗斯男人更纯情、体贴、宽厚、顾家。休息的时候，高志航总是尽力帮助格丽亚干一些家务，特别喜欢帮着她给女儿洗澡。高志航带孩子玩的法子很独特，他一手抓住女儿后背的衣服，另一只手托起女儿的双脚，就像荡秋千一样来回荡悠，嘴里还喊着飞呀飞呀。小丽良呢一点也不怕，像是配合爸爸，高兴地张开两只小手在空中挥舞。奶奶就说，一个丫头片子飞什么飞呀。高志航就说，女孩咋的了， 以后女孩照样能够飞上天。高丽良说，她对妈妈最早的记忆只是几个碎片，当妹妹高友良出生以后，她很喜欢这个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小洋娃娃，就用小手去摸妹妹的头。妈妈则告诉她，小孩子的头是不能碰的。有一次，妈妈抱着她去厕所把尿，她的手到处乱摸，妈妈制止她，说了句东北话，埋汰。这些她一直记到今天。妈妈只喜欢黑色、白色和蓝色的衣服，只在衣服上点缀一些素花。老人们都说她长得像妈妈，不喜欢花哨的东西。高丽良的六叔只比他大五六岁，很调皮，抢吃抢喝的，有时候还欺负小丽良。奶奶又有点护犊子，总是姑姑站出来保护小丽良。一次妈妈来通话看望丽良，抱着她在屋里转圈，母女俩笑得很开心。这时候妈妈问她，你小叔打你吗？小丽良点了点头，妈妈不动了，也不笑了。丽良扬起小脸，望着妈妈那美丽的面庞，她看见妈妈那栅栏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泪水滴到了她的小脸上，流到了她的嘴里。她说，那时候我知道了，泪水是咸的。长大以后，我自己做了母亲，才更体味出妈妈对我的爱和她心里的苦涩。 朱玉空战记正在播出。 1929年，高志航调到航校任少校教官，看到一架飞机趴在机库里，就问怎么回事。地勤人员说操纵杆有问题。高志航说，一架飞机是很贵的，要想办法把它修好。地勤人员说修过了，就是没有人敢试飞。高志航却脱口而出，我试试。高志航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时间，感觉发动机没什么问题，操纵系统也还可以，就把飞机拉升起来。在空中盘旋的时候，感觉操纵杆还是不灵便，他决定返航。就在飞机落地的那一刹那间，机身剧烈一震，操纵杆突然弹出，把他的右腿给打断了。后来航空处给高志航找了一位日本医生医治，这个日本大夫态度蛮好，总是毕恭毕敬的，不知是医术还是心术上出了毛病。2个月过去了，高志航的腿不但没有接好，反而越来越瘦，肌肉开始萎缩。学过护理的格利亚觉得不大对头，坚决主张不再让日本人看病，跑到哈尔滨找到了一位著名的俄国犹太人医生，重新为高志航治疗。经过检查发现，日本医生治疗太马虎了，碎骨头还留在腿里，根本就没有办法愈合，得进行第二次手术，把碎骨取出，断骨再植。因为怕打麻药对神经系统有影响，做手术的时候高志航拒绝麻醉，咬着毛巾硬挺着做完了手术。术后由于格利亚的精心照料，高志航很快就康复了，只是留下了残疾，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1厘米。高家人从此对这位洋媳妇刮目相看，觉得她为高家立了大功。其实何止是高家人要感谢格利亚，她挽救了丈夫的腿， 也挽救了中国空军战神的命运。康复以后，高志航为了走路更像一个正常人，把右脚的鞋子垫高一厘米，坚决要求重返蓝天。可是东北军航空委员会不批准，高志航只好直接向张学良请求。他说，我一直坚信孙中山总理航空救国的理想，我在法国的老师有两位都是跛腿的飞行家，我也能够像他们一样，行还是不行可以试飞。张学良批准并且观看了这次试飞。那是一个极寒冷的冬天，当时的飞机很简陋，飞行舱没有座舱盖，飞行员露天驾驶。高志航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冻得满脸都是泡，葛丽亚冲上去抱住高志航的头，心疼得直哭。张学良很佩服高志航的精神，不但同意他重新回到飞行队伍，还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块怀表送给高志航以示纪念。到了64年后的1993年，92岁高龄的张学良还记得这位东北同乡，并且为当年的部下题词：“东北飞鹰，空军战魂。”1931年9月18日晚上，高志航回家度周末，家里的气氛温馨欢悦。葛丽亚为他做了几样拿手的俄罗斯小吃，蓝眼睛的大女儿高丽良调皮地瞅着高志航的头发要坐飞机，摇篮里的小女儿看着爸爸笑。可是高志航不知为什么就是打不起精神，很反常的一种躁动不安困扰着他，一不小心踢翻了在地上的一个暖水瓶，还把妻子的脚给烫了。高志航坐卧不宁，预感着要发生什么事情。还真是发生了大事。当夜10点，驻南满县日军故伎重演，还是在黄姑屯车站附近搞爆炸，还污蔑是中方所为，开始军事行动。因为黄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凤铁路的交叉点，不过上次是为了搞死张作霖，炸的是京凤铁路，总共破费烈性炸药120公斤。这一次是要炸属于日本自管的南满铁路，炸自家的铁路还是有点心疼，既要炸，铁轨不能不坏，列车还不能出事。关东军找来了爆破专家反复计算，在1米距离内用黄色炸药，精确到少一包炸不了铁轨，多一包得翻车。这边一炸，川岛守备中队的100多人端着枪哇哇乱叫的冲进了北大营。这里可是驻扎着装备齐全的东北军王牌部队第7旅，有10000多人。接下来的一幕令人瞠目结舌，100多非关东军的正规部队追杀着东北军的王牌10000多人。为什么？群龙无首，旅长、3个团长都出去找乐子去了。幸好还有一位据说不会打仗的参谋长在，他连忙电话请示留守负责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大参谋长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应付，暂时不允许抵抗，等待命令。他急忙电话请示在北平的张少帅。北平的少帅夜生活也很丰富，正在看戏的他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跑回来，紧急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集体商议来商议去，结论是不能抵抗。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可能很复杂，少帅给荣臻的回复是要避免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这一番来来回回的传话，北大营的东北军已经在地上躺了一大片了。命令传来，让突围又不让开枪，那还等什么？推倒营房后墙跑呗。19日凌晨20，日军第二师团进占商埠地区及沈阳地区，肆意搜索，省府及兵工厂均被焚毁。由于东北军的不抵抗，军民死伤甚多，烧杀抢掠甚惨。一夜之间，沈阳城改变了颜色。天亮后，高志航爬上自家的房子，一眼望去，到处挂起了膏药旗。他不顾家人的阻拦，出了家门，刚拐上大街，就看到电车不通了，电话不通了，店门紧闭，大街上除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不见一个行人。幸而他当时穿的是便衣，日兵呵斥道：“回家去，已经事变了，惩罚支那。”高志航还是潜回机场，向司令部请示升空对日作战，可是得到的命令是不准擅自行动。飞行员们都遣散了，高志航孤身一人含泪惜别飞机。高志航回到家里，迅速决定让妻子带上两个女儿去通化父母家暂避一时，他绝不会在日本人的刺刀下苟且偷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 在无言中，有缘分不用说长。

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